南无大圣妙法莲花经第二，这个和这个毗呢有两个，一个是和无差而差，第二呢是和差而无差。差而无差当中有两，一个是正和，第二是解释。正和有二，一和一地所上，一于所任。第二和草木各有差别，此中是和一地所生，一于所任。如来说法，一相一位，所谓邪陀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智，这一段和这个上文的这个譬喻一地所生，一于所任。譬如如来说法一相一位，就佛说法没有分别心的。一相，什么叫做一相呢？一相就是众生的心性，众生的心性是一相的，啊。怎么讲是众生的心性是一相？同以真如为相，就是上来所说的，佛如众生如，亦如无二如。那个如呢，就是指的这个真如。这叫做一相。那个一相和譬喻，和这个一地啊，你看那个草木丛林啊，都是一地所生。这众生的心相虽然有种种差别，但是呢，它都是一真如相所生的。这个譬喻呢，如来说法所备之机，如来说法是一位，以什么位呢？就是以大乘之法，一乘之法说说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所以他这个法是一位。如来说法为什么一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位呢？也有无位呢？如位、落位、生疏属疏位、提呼为有五位呢？五位是就众生的根基来讲的，就佛呢是一于所认，没得差别的。这叫做一相一位，一乘之法同权一理呀，和这个一语底下呢，所谓就是解释上边的这个一相一位，所谓写作相、离相。灭相，解脱相，解脱的对面是什么呢？就是缚，业缚，业缚就是业障啊，业障把我们捆住了，不得出离，说是解脱相的业即是解脱，本无二边业缚。 篱下鹤即是般若，本里通别二鹤，面下苦即是法身，啊，二种生死本即灭。这是要性来讲，要什么性呢？就是一真如性。真如性就是中道实相这个性，没有二边的附着，啊，空假二边，唯一中道实相，这叫做业即是解脱。啊，就是有一个弟子问祖师，他说我业障重，请祖师带我解脱。那个祖师说，你把个业障拿着来，我给你解脱。他找了半天了，找不到个业障。你找不到，我就给你解脱一境。就跟那个二祖南心一样，迷信了不可得。业即是解脱，就小乘教来讲，那个业就是业啊。众生都是在这个生死业当中，为生死业之所束缚，业缚。就理呢，业即是解脱，烦恼即是菩提啊，离相啊，离是对和讲的，这个烦恼和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啊，那叫什么东西呢？啊，那叫做烦恼，有了烦恼了，性本离呀。漏斗大师在这个《漏斗坛经》这不是说过的吗？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本来清净的，啊，有烦恼他也清净，不是说离了烦恼就才清净的，你现在我们大家现在都有烦恼啊，这个性是清净的，这已经说的再清爽没有了。福如众生如，亦如无二无二如啊！啊，要性，说是亦如无二如，还有个如呢。漏斗大师说的最干净、最利落，本来无一物，什么东西业啊，什么都没有，这叫做离相，啊。离烦恼相，啊，没有二边的附助，灭相，灭就是寂灭相，我们常讲这个四谛，苦寂灭道，灭是没有生死啊，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苦身，业报的苦身。舌身即是法身，二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本来寂灭，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个诸法包括施法界一切诸法包括在内，常自寂灭相，这是佛法的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因为迷了，起和造业了，这个本来面目全全失掉了，是吧？何其自性，本不生灭，那也是漏斗大师讲的。漏斗大师讲的再有个五句，何其自性，就是见性的人啊说的，说众生的心性，众生的心性，这性德的解脱相、离相、灭相 什么叫做性德呢？就是性本具的，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是本具的，不是你就有了，哪有啊？你三十二相也没有嘛，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有，这是本具的。这个上来所说的解脱相、离相、这个寂灭相，众生性德本具的，众生一性具足三种意义，说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相，这就说这是如来说法一相，就这个相啊，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相，性具的一位如来一因演说法，说什么法呢？就说这个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法，就说这个法。所以这个经济大师有一个始终行要有个记载了啊，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会谓之假，不义不义谓之中，再翻为三因，再生为三德，舍诸的图空图像，入海的浅深溢流，自利利他在此而已。啊，始终就是这样的，自利利他呀。说什么东西呢？三因、三德，再翻为三因，再翻为三德。三因就是正因、缘因、了因啊。正因法身德呀，缘因是邪摄多，了因是般若德呀，这不都讲了吗？三德吗？啊，再凡是三因，到了果上呢，就成为三德。那么这个果上的三德是众生本具的啊，即一而三，即三而一。如来说这个一下一位，如来说法呢，就说这个法，啊，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法。众生秉教修行，以性德的三相一相为所观境。你像上次我们讲这个实乘观法，观这个所观境。啊，这就是所观之境，不可思议的三谛境啊。丈夫三位一位之教，为增上远，起于中道三相一相之行啊，究竟得成三相一相的一切种子之果，那读什么呢？究竟至于一切种子啊，啊，佛欲依实相法，方便开为三乘、五乘、七乘、九乘这个等相，这个相就不一样了，嗯。于一位教分别说为兼淡对待，这个四教，这四教就有四位啊。众生秉教修行啊，各护果证，你看看三乘、五乘、七乘啊，各个一教修行都护得他的本教之果啊，谁能知呢？啊，为夫能知，啊，究竟终归一向一位，终生不知道，他那个受三归五戒的，他不晓得佛说这个三归五戒，啊，那就是说的实相。不是因缘说法吗？啊，那是唯识实权， 尽劝而使，这究竟归于一位佛知道，一切众生不知道。稀有众上闻汝来法，若持度诵，如说修行，说得功德，不自知晓。这个是正说不知。稀有众生指的什么呢？就指的那个不知之人。不知之人什么人呢？就是指上面的三草二木。三草指的小草、中草、上草，声闻、缘觉、菩萨。二目呢是通教、别教，两教的菩萨。闻如来法，法就是一因一位之法。如来说法是一因一位，众生闻法呢就不一样了。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若持度诵，如说修行，证明不知。为什么呢？持说不同，修行各异。夫以因缘说法，人天根基的人，他做什么解释呢？做人天，做戒善之解，五戒十善。夫是因缘说法，他解释，他听的就是五戒十善那么三乘人听呢？佛跟我说四句法生那圆角呢听到呢，佛跟我说的圆角十二因缘法。菩萨听到呢，那佛就是跟我说的漏度法。实际上佛呢没有分别，佛是因缘说法吗？众生随类各得解佛并没有这个分别心，说是你是二乘，我跟你生说四谛十二因缘，而你是那个人天的根基，我跟你说五戒十善，没有这个分别心虽然没有分别心，佛以因说法，众生的听着就不一样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差别听法、闻法、修行不一样，这就是差别。说的功德不自觉知，什么叫做不自觉知？不晓得佛是一位无差别教佛是说明说得很清楚如来说法是一相一位那么为什么是有这么多的相，有这么多的位呢？什么华严大教、无很小乘教多了那是众生份上的事儿，不是佛心地上的事儿。所以说是不知佛是一位无差别教，但于七种全功德中各得一种各作一解既不知其究竟归实，也不知道其所得的是一个全这就是全实都迷了，所以称为不自觉知。下边所以者何？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 众上住于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是见之，明了无奈。啊，此中呢，先是唯有如来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下边呢，唯有如来如是见之。如来能知，就是一切种智知，啊，上面我们讲的，就三智法门，啊，一切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如来见是指的这个无眼法门，啊，佛有无眼，啊，不但是单有佛眼了，佛有无眼，就是如来见。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如来是明了无奈，是彻始彻终，彻内彻外，啊，显解洞悉。要能知能见，就是佛知佛眼。若要所知所见，啊，简述料举实境，所知所见太多了，啊，把它简，把它疏简归拢来，有实境。这个实境合为四种意义，意义都是差即无差，无差即差。什么四意呢？一是要四法，第二要三法，第三要二法，第四要一法。就解释这个如来，唯有如来知此众生底下这一段，要四法，就是文中所说的知此众生种相体性这个四法，种有两种意义，要相对论，就类论。就是这个两种意义，啊，就相对论种，三道是三德种，这个三道是什么三道呢？烦恼道、业道、生死苦道，这个三道。上面不是说的吗？邪陀相、离相、灭相，这就是三道。烦恼道是般若种，不善业道就是邪陀种，生死的苦道即是法身种，这个三道。道是能通啊，如果不通，怎么称呼三道呢？所以说是三道，即是三德种，三德就是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三道跟三德它相通的，相通的。所以这个维摩经中说，一切烦恼之愁为如来种。维摩经中还有一句话， 说是诸佛的菩提在什么地方求，到哪儿去求去啊？啊，于众生的62见中求。你说是佛的这个菩提，说我们要证佛的菩提了，啊，无上正等正觉了，成菩提了，成佛了，这个菩提到什么地方求啊？菩提在众生的62见中求，62见呢，那就是外头62见，啊，一有无二见，啊，成为62见，啊，那你说莲花的什么就莲花的烂泥里向啊，啊，这是说是无间相，就是邪陀相。啊，如果这个不明白，你看这个提婆大多到了地狱里向，他快活得不得了，他没有说受苦啊，那不是邪陀相吗？有不善业，即有善法邪陀种。又言一切众生即涅槃相，佛看到一切众生呢，都是佛，那么都是佛，一切众都是佛，哪有生死啊？所以这个三道就是三德之种。说大乘法呢，就是这样的啊，跟我们一般凡夫的理解不一样。凡夫理解，我现在有烦恼，这个烦恼就是真的。离了烦恼以后，有没有到哪去找菩提去啊？这是要相对来讲啊。所谓的相对呢，就是业机是解脱，众生的生死就是涅槃啊，烦恼即是如来种，这是相对的。若就类来解释，但一切低头举手都是邪陀种。不是说我这个修声闻法，修菩萨法，修四谛六度法，那是邪陀种啊。低头举手都是邪陀种，微善法门都是邪陀种。说是一切事智即三乘邪心即不若种。不但是三乘的邪心是般若种，一切世智，世间人的聪明智慧，这个一切世智，世间人也讲聪明智慧呢，我们这个佛教里像有八苦，不是八苦，这个八难，八难中就有一难呢，叫世智变通。世智变通不是一难吗？世智变通就是一切世智，那就是般若种，那就是般若种。这《法华经》说的更清楚，一切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那不是般若种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是具否凡夫啊，烦恼是就烦恼不得了，说都凡夫，你是拿什么去成佛？说是佛要有心清净心才能成佛呢？说我这个心不清净，就拿你这个不清净的心去成佛，你把它搞清净了就可以了吗？你说我这个清不清净，不要，另外拿这个清净心呢？对不对啊？是凡有心者皆当作佛，那就是法身种哦。这就是三道，即是三德种。像这种如此的三道三德这个种种差别，谁晓得？佛晓得个，为父能知。 一切种只是一种啊，就没有差别，也是唯有佛能知啊，差即无差，无差即差，也是唯有佛能知。这段文就是说的，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现在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是一个种相体性，这个种子啊，那就明白这个种子。嗯，下边呢，这是就这个四法来解释的啊。底下呢，相体性，相者相以具外，懒而可变；体者是主智为，啊，性者性以具内，自性不改。啊，我们讲经体，讲这个实如是，啊，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实相，如实性，如实体，如实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那个叫做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有这么多的内容，这就说实相，实相，实相不是空的啊，不是空的。十法界都有实如是啊，这个体啊，这个种相，相也具外。什么叫做相啊？哦，你这人发个好心，人家看得到，这个将来呢得个好报，啊，看得到的。如果我们今天念佛的，念佛的呢，念佛生西方啊，啊，了生死。说是我们坐这看参禅的，也这个相，人家看到是参禅的，啊，要明心见性。相以具外，懒而可变啊！凡是修一切法门，造一切业啊，人家都看得到。假设你这个人杀人放火，人家不看得到吗？那你不下地狱吗？你不要，你不要做班房吗？相以具外啊，嗯，体是主治，司法界都有体。我们这个体呢，就是我们这个舍身100多斤，哎，这也是个业，也是一个报，业报啊，啊，体不一样啊，啊，坐驴坐马也是个体啊，那个地狱的众生也有体呢，爬刀山上剑术，体悟弯斧，那也是体。啊，诸佛菩萨也有体呢，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最。嗯，最低劣的那32相也是体，前藏摄奴神也是体，嗯，体是主治啊，一切作为都一个这个体，没有一个体不能。你说我们众生没这个体怎么造业啊？啊啊！你说我杀人，杀人没这个体能杀人吗？啊，我去偷人东西，没这个身体怎么去偷啊？啊！这是性相体性，性呢自性不改，嗯，自性不改，就是我们上次说的细因细果，报因报果，那个细因的自性不改啊。我多生多劫，这个做小偷的他也有个习惯，你看呢，我们在社会上有会偷吃扒拿的啊，哎，他那个也不晓得什么道理，那也是个乐戏，习惯了，被公安部门抓着去了，刚刚放出来还没得2个钟点呢，他又去偷，又去偷去了，又给人又抓到了，嗯，他不这么偷，他不咋不好过，这是乐戏。修复法也有戏啊，他自性不改，这个种相体性这个四法。这光在实如实什么东西，种相体性都有差别，实法界的种相体性为父能知，若论无差别， 九界的师如是就是佛法界的师如是，就是依附法界的相、性、体乃至于究竟等谁知道呢？佛在法华经中方便评论就是说，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为夫能知差即无差，无差即差，亦为夫能知是如是，每一如是都如是这是要这个四法来解释的。第二要三法，三法是什么法呢？就是闻思修三法。闻思修是三会，要闻思修还有三重意义这个文中就说了，一者呢是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这个三会，这个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关键在于那个何事，什么事你念的什么东西，什么事儿啦，思的什么事儿啦，修的什么事儿啦这是闻思修三会所取之境，所取之境教下所全的种相体性，随教则有思修不同。那个教下所全的这是闻会一教修行呢则有思修二会所全既然不同，思修也不一样说对戒为净，那这有多有少，有增有减修行也不一样就教来讲，四教修行比如三藏教是虚空观通教是体空观别教是巧中，就是错中观，原教是巧中观，都不一样随意应知，无差而察念何事就是指这个何事这是静，就像我们禅念佛是谁一样念佛法门一样念何事这个法就是所观之境，所取这个观境实证观法第一呢就是不可思议境，不然你修什么呢？修行修行它有法可修念佛的人他也所取之境，十罗观经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参念佛是说也有个境，这个境呢就是不可思议境这个境是什么境呢？是不明白，移情就是境取这个境，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取这个境移境作观，我们不是移境作观，我们移境来参就是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第二叫云何思，云何修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三会之当体这个体就是能闻能思能修思何事，念何事，修何事呢？那是所观之境这个呢是能闻能思能修这个体，清楚吗？下边以何法思，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这个以何法是指的 三会的因缘，由于闻法方才取经啊，所以以闻法而为因缘。修行的人啊，没有人教，你怎么懂得修行呢？啊，教就是闻法，闻法就是因缘啊，这是个得道因缘。善知识是得道因缘呢，佛就是大善知识，没有佛说法，我们怎么晓得修行啊？如此三乘三会，是为着所谓的这个净体因缘不一样，即是差别。若要是进入了圆教的圆妙的三会，那就无差别了啊，此有差别，为夫能知，此无差别，亦无为夫能知，差即无差，无差即差，亦为夫能知啊。就这些总结了，唯有如来如是见之啊，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等。第二法要因果法啊，以何法为因，得何法之果，五乘之因各得其果，那就是差别。为夫能知，众生如佛如，亦如无二如，唯是一因一果，那就是无差别。众生以为自己这个有五乘的，有因果，各有因各有果，就佛来讲呢，那就是一因一果，一因演说法嘛，啊，都结共成佛道，这是一果，没有差别。有差别也是为佛能知，无差别也是为佛能知啊。这是第三、第四要依法，众生住于种种诸地，即是七方便人住于七方便位，那就是差别。为佛能知啊，如是见之，为是一地，即无差别，亦为夫能知。所以他这个文章结尾呢，如来见之明了无碍，彻头，这个彻始彻终啊，为夫能知。这段文你看看啊，文字不多，虽然文字不多，用这个四义来解释这段文，摄尽诸法，包括一切法殆尽，种相体性都是三会之所取，所取的四法不出乎因果，因果之体就是一个啊，唯有一时性。下边如彼会木丛林竹药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这是贴辟合啊，说这个众生不知。众生呢，要是我们听到这个话，有的人就他就想心里想就有起分别心，为什么不知啊？究竟你知不知呢？凡是修佛的、方便教的，都称为不知，都称为不知。不知就有差别了，佛是一因说法啊，一地所生， 没有开选的时候，其方便人接通会幕，但能受任增长。如果他要知道，那个《法华经》就不要讲了，也不要开宣显示了，啊，他不知道吗？啊，所以开宣显示，开宣显示以后，九法界都能成佛。七方便人皆通慧命，但能受任增长，不能自知。在这举个譬喻，你比如说，我们地下长的这些个，桧木丛林，大树小树，受任增长，他自己不晓得啊！你下雨我就长，你不下雨我就死他，他什么也不晓得，无知啊！即开，就是不能够自知，即开显后，放置三草二木，啊。若根若茎若枝若叶若花若果，啊，这个根茎枝叶花果一一无非地之四维，这就同了。啊，地也好，根茎枝叶花果也好，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怎么一样呢？啊，四维的同。四维就是舍相为主，这个四维啊，这是一切物质世界的四个基本元素，四维。这能全悟众生性德理地，而为诸佛究竟一切之地。这是完全领悟众生的性德的理地。众生的性德的理地，就是诸佛究竟的一切智地。啊，从此智地，行大悲愿，住全师就住全师语，化化无尽。啊，如来所以说法华，欲人误入此性修密要而已了。一个性，一个修，从性起修，全修在性，说来说去就说这么个道理，如来只是一相一位之法，所谓写多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与空。这个一相一位就是上面说的啊，一中无量，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与空，就是无量中一，所以戒成毕竟无差别，最终呢就戒成无差别，就是他这个究竟常寂灭相，终归与空。这个空不是二乘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个二种涅槃，这个空啊，是中道实相谓之空。常寂灭相不是离缚名为解脱，法本无缚，仅亦无脱，不是以舍合名为离相，法本无合，仅亦无离，非以生尽名为灭相，法本无生，仅亦无灭。所谓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不通二乘之三相也。二乘之三相，空无相无作，解脱相离相灭相， 中归于空，归于中道第一义空。我这个空字理解呢，二乘人也讲空，二乘那个空呢，那叫什么空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啊，二乘的空什么都没有的空啊，中道实相这个空呢，什么都有这个空，第一义空什么都有这个空，说是不是二乘的挥断之空。下边是处不计说义，法华经开权显实，就是显这个中道第一义空，就显这个理啊，一切诸佛之所证，一切众生之所迷的啊。佛之是以观众生心欲而讲护之，是故不计为说一切种之。佛虽然晓得众生的根性不一样，观众生欲，众生要小，不好大成，根基不成熟，所以呢，而将护之，将养爱护，为之不说，说不计为说，一切不说这个一生法。如来既知始末皆一，那为什么一切时中不但说一时呢？所以此中解释说，观众生心欲而讲护之，众生没大乘根基，为他说三乘法啊，有人天根基，跟他说五三界五界十善，他不跟他说佛法，为什么呢？空气诽谤是不计说也。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那个要下多大的功夫啊！啊，多生多劫，泛泛众熟透，才为之说。这个上来说的呢，就是全是不可思议。下文啊，汝等迦摄甚为稀有，能至如来随意说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诸佛世尊随意说法，难谢难知。是戒叹受成。上文说这个四大弟子以迦摄为首的灵邪不计啊，四大弟子是齐教领的，齐教不领，齐教领的灵所不计啊。虽然是灵所不计，就齐教领也不能说他不对，也不能说他不对呀、啊。所以说呢，此中呢，戒数戒探数成，就是汝等迦摄甚为稀有，能知如来随意说法，能信能受，啊，这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上文说无量功德，汝等入于无量意界，说不能尽。如大音语不可思议，若此恐人疑惑四大弟子齐教领解不是实的啊，所以夫成述虽没有能够究竟理解佛的教化，而具领五十全实，开复直见，焚证佛果，那也是成实不虚的啊。坚欲引发下根，令通得悟。所以呢，先看稀有。凡夫有反复，闻 能得意。菩萨是己事啊，解不为起。那么现在呢，正是以无为位啊，就是入这个二乘的无为正位，他能够舍弃所证，入法华之一时，故称为甚为稀有啊。能够知他灵解吗？能够灵解，灵解什么呢？就是灵解能知如来随意说法啊，竖起能灵开三，能信能受，竖起能灵显一。所以说所以者和以下呢，事成稀有可知啊。又前云汝等说不能尽，今云汝等甚为稀有。上文说是灵所不济啊，此处说他呢甚为稀有。前说是灵所不济，是要佛能普备，犹如云雨弥补覆刃，佛能普载犹如大地弥补生成。岂止但为一方一机而已呢？这二乘灵解的就是灵解他们自己，其教为灵啊啊，佛的大能普备，上面讲使恩啊，如来坐、如来衣、如来师有使能，如这个四大弟子所领的叫起教领，是一方一机啊。佛的教化呢是遍十方的，遍法界机，故愿说不能尽。今以佛能虽然普，他众生日用不自觉知啊。如三草二木，这个三草二木长在地下，真正长在地下，它没有云雨来滋润，它也不能生长就是根植于地，秉任于雨而不能植。